好，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有这段时间可以一起思考，一起学习你对你儿子在地上教会的心意。今天讲到教会的惩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思想这个我们不只是不常思想，是几乎看到没有实践的这个议题。就接着我们今天的祷告，就造就我们，让我们认知这是你赐给教会诸多恩典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OK。OK。今天是第18-22条，教会惩戒。教会惩戒，有些改革中的先贤会说，教会惩戒是一个基督教会三大记号之一。比利时信仰告白第29条有提到，那三大记号，一个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是它是忠实宣讲圣道，忠实施行圣礼，和忠实执行惩戒。有这三个记号，这就是一个教会。所以今天18条到22条就是讲教会惩戒。OK。我们先看第十八条。第十八条鉴于主耶稣基督已经指定并且设立了造就的方式，造就什么？造就教会，我们可以补进去。造就教会的方式，那些不按照他指定的规条和律法行事的人，因此在信仰和生活上正式的触犯教会。OK， 这个触犯可能是在信仰上，或者在生活上面、教义上面或者实践上面，正式的触犯教会，就要按照他的名、基督的名和权柄受惩戒 （censure）。OK， 或者比较我发现就是。嗨，参加课程的同学，我请你们都把那个视讯打开，好不好？谢谢，让你们的老师可以看到你们。好，每个教会都，有些比较老的，这个人是谁？我请你就把他关掉好吗？有一个。有一位是 ASUS X00ID 的，是哪一位同学？没有人吗 ？OK， 把它移走。对不起。OK， 有些会用 censure 这个字惩戒，有些会用 discipline。我们比较时常听到的可能是 church discipline。discipline 比较像是，我觉得英文听起来可能比较客气一点，比较现代一点的人会说是 church discipline， 就是教训或者执行纪律。惩戒听起来稍微严重一点，不过如果这个字出现，大概是。这两个字出现在这类的文件之中，大概是指同样的意思。OK， 要按照基督的名义和权柄受到惩戒。每个教会都有个别拥有权利。英文是讲说每个教会本身都个别拥有权利。我应该翻译是这样子：每个教会本身 have power in itself， 都个别拥有权利，按照福音所规范的方式和秩序行使和执行它，就是基督所指定的。所有的惩戒 ，OK， 我们可以参考新福新民信仰告白第30条，成人主义学课程那边是新民信仰告白关于教会惩戒的章程 ，OK， 好，我们首先注意的就是主耶稣是按照。主耶稣他自己指定并设立一个造就教会的手段和方式， 惩戒是主他自己指定并设立，为了什么呢？为了造就教会的手段和方式， means a means of edification， OK， 手段或者方式，首要的目的是为了要造就教会。因此我们理当看，如果是基督自己设立自己指定的，而且他的目的是要造就他的教会，惩戒是一个恩典，不应该是一个觉得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或者说如果你讲这个的话就是没有恩典，或者说你听到有人讲惩戒，好像我们刚开始在新福聚会的时候有人就说你们如果很一直都讲惩戒，这是好像就是本身就是不好的事情，是凸显那个人对惩戒教会惩戒的意思基督的心意不了解。OK， 那惩戒的对象呢，就是不按照基督所指定的规条和律法行事。OK， 不按照基督的规条和律法行事，在信仰和教义，信仰就是教义，或者生活实践上触犯教会，所以可能是在信仰上出了问题，教义上出了问题。OK。也可能是在生活或者实践上面出了问题。他说触犯了教会，所以惩戒的基准是基督所指定的规条和律法 rules and laws， OK， 是基督他自己指定和设立的律条和规法。因此，所以我们从哪里得到基督所指定和设立的规条和律法？昨天晚上我梦见耶稣，他告诉我，是这样子吗？我们从何得知基督所指定和设立的规条和律法？我感觉他这么说，我梦到他对我说，因为有人这么说，因为长老告诉我是这样，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分享，大家都没有答案。哇，我问了这个问题已经问了超过五分钟了，三分钟有了吧？没有答案。哇哦，那我们且不要说我们今天上这一课好了，如果有人问你说我们基督所指定和设立的律法和规条，如果有人讲这个，你怎么回答他？你从哪里知道？各位同学，幸福的弟兄姐妹们，我感觉 圣经 ，yes， 圣经不是吗？ 大家不想回答， 大家都不想回答。OK， 好，好吧，今天礼拜六晚上 ，OK， 因此。这是因为基督所指定的律法和规条是在圣经里面，圣经就是他的圣经， OK， 是透过他的灵所启示先知们所写下来，启示使徒们所写下来的，所以教会中没有人能够声称我说了就算， OK， 也惩戒的基础，没有人是说因为我是谁我说了就算。还记得就算你在教会中有官员的身份，你这个身份的权柄是什么？是次要的，或者托付给你的，或者是 authorized， 是基督赐给你的，不是你是按照他的名 ministerial， 是服事性的，不是你自己的权柄在执行，不是你自己的名义。 因此绝对不可能说我说了就算，也绝对不可能是因为我是谁你就必须听我，因为我是牧师你就必须听我。最终这些教会官员的权柄，如果我们是在讲施行惩戒的话，这个权柄都是那个标准是因为基督他自己设定的规范和律法，他的权柄也是来自于基督， OK？ 所以也没有人可以纯粹的诉诸因为你不顺从，因为你没有听我的话，因为你不听话，哎呀，那个不是，是因为你没有听我的话，所以你就犯错，所以你就应该受到惩戒，没有这种事。Okay. 所以纯粹我觉得这在华人教会中是应该是常见的现象。如果说他们有华人教会已经很少，据我所知有很少就是真正按照我们主的心意施行惩戒。但是如果说有人要说要处罚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犯错，你时常会听到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你没有听我的，因为你没有顺从，不听牧师就是不听上帝。 OK， 这边讲得很清楚，是按照基督的名和权柄受到惩戒，而且是他按照他指定的规条和律法，那个是标准。 OK， 好，所以关于这个可以再回去看第七条和第九条。而这边先贤们也提到，每个教会应该是每个个别教会都有施行惩戒的权利。OK， 教会惩戒的权柄、权利是在于各个的独立会堂，不是在于区会，不是在于总会，不是在于国家教会，不是在于民事政权等。从一系列到现在，应该很明显为什么这个是如此。OK， 一个教会的组成是由这个教会的会员和这个教会会员所呼召和案例的官员们所组成的。OK， 而且上个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这个会员的加入也是经过整个教会同意。因此如果你不是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基督就没有赐给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施行惩戒的权柄。So， 在第十八条里面，先贤们并没有讲说谁有这个权利施行惩戒，之后会比较清楚一点。是只有官员们吗？还是会员？还是会员与官员？其实之后会在这份文件里面比较讲的没有那么清楚，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Cambridge 剑桥平台。Cambridge Platform 那边里面会讲的比较清楚，但是在公理会的理解之下，施行惩戒的主要当然是由官员们来施行，官员们要为主托付给他们的人的灵魂负责，要督责他们，要教导他们，但是会员们不是全然没有参与。 OK， 这个跟关于权力，按照公理会先贤们的理解，权力在教会之中，官员有其权力，会员也有其权力，或者你可以叫它叫做天国之钥匙，天国之匙，不同的钥匙都是基督赐予的，但是是不同的。官员的是所谓权柄之钥匙，以及会员就是所谓自由之钥匙。这个可以再参考我们之前应该是西米信仰告白第三十章那边的那边我没有解释。关于这一点，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上网去下载那个我前面有提到的那个 Keys John Carton 的那个 Keys of the Kingdom 天国钥匙那本书，就是影响了不管是在新英格兰还是约翰·欧文和 Goodwin 和 Philip Nice 这些先贤们的很重要的一本书，1644年、46年出的书。OK， 关于第十八条，还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了，因为第十八条是比较笼统一点的。 第十九条，基督所指定的惩戒是什么？是惩戒呢？是教训 admonition 和驱逐 excommunication。教训、训诫和驱逐分成这两大类。接下来，虽然所有的罪行只有某些人知道或某些人可能知道，但是基督规定那些知道这些罪行的人首先要私下的告诫犯罪的人。这个就是指在教会里面的私底下的犯罪，或者彼此的有人得罪了另外一个人。 OK， 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是某些人知道，那么知道罪的人要第一个首先在私下告罪犯罪的人。但如果是公众的罪行，公众罪行我们想可能就是不只是私人的范围之内，范围会更大，那么就要在所有的人面前告诫。 OK， 或者在私下告诫之后没有修正的情况之下，而罪行与教会有关，而犯罪的人没有表现出他的悔改，他就该受到整个教会以基督的名义由教会的长老们进行适当的告诫。如果这个告诫适当的告诫，我看一下原来的字是什么， censure， OK， 如果这个告诫，这个告诫可能就是刚才在十九条第一句话，这个告诫是什么？是训诫 admonition， 警告、警戒和驱逐。所以这边讲的这个告诫应该是属于第一类的，警告他、劝告他、督责他等等，要求他悔改。如果这样子的，如果这个censure，如果这样子的惩戒没有办法达到目标，就是没有办法叫他悔改的话，那他就应该什么？教会，按照教会的同意，将他驱逐出教会。So， 这边就讲到，回到我们刚才第十八条问的问题，就是谁执行惩戒？你注意十八条，先贤们并没有说惩戒只是官员们的责任，大部分的确是，你可以看在实际运作之中的确是，但是在最重要的或者说最严重的罪行上面，当你要将一个人驱逐出教会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整个会员们需要参与并且同意的。 OK， 那整个会员的参与和同意，先贤们也没有讲是不是要全体无异议的通过 90%、80%、85%， 没有讲。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个别教会需要自己按照自己的领受，按照圣灵的带领，要能够制定出来的。 OK， 但是要有教会的同意。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会员们在此就是很明显的也施行也会施行惩戒的权利。基督有给会员们惩戒的权利，按照先贤们的理解。所以好，我们看一下看一下教会的惩戒。所以就是有训诫、督责、责备、警戒，这就是所谓的 admonition， 和驱逐，最严重的最后的手段，把人驱逐出教会 excommunication。 而这个训诫的执行的模式，首先是一定是面对面，知道罪的人要去告诉那个犯罪的人，要求他悔改。如果不是的话，要告诉长老，然后长老要告诫他。不论如何都是面对面，要从私下到公开，先从私下告诉他，马太福音十八章的那个模式，先去私下告诉他，两三个人一起，如果他不悔改再告诉教会。 OK， 而一个很重要，这是我想花一点时，而知道这些罪行人首先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要去告诉他，这个是在教会里面执行惩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也被人忽略、滥用忽略的重要的原则。尤其是在，对不起，我这边又讲，在不愿意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的华人教会处境之下，在华人教会我们都有经历过，我自己有经历过找代言人或打手去教训人， 我个人觉得是华人教会里面最令人厌恶的弊病之一。牧师、长老甚至师母找代言人去告诉另外一个人说，哎，你这样子做不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要什么什么 向什么人道歉。或者另外一种就是有人弟兄姐妹之间有得罪的，不愿意当面指出他的罪，但是却去找牧师讲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最后加上一句，哎，你不要跟他讲是我说的。基本上你这样子没有办法指出他的罪，也没有办法造就他。对，你要处理一个人的罪，要处理罪，你就必须要具体的处理他的罪。OK， 做长老的有责任，要亲自的指出纠正人的罪，不是找身边的亲信去传话。这种很让我厌恶的现象，另外一个副作用，其实我自己也观察到的，就是那个亲信，第一个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他要传话的那个对象到底是什么问题，他没有亲身的知道这个问题，他是听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是他的长辈，是长老或牧师等等。第二个，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职分，上帝没有赋予他这个权柄去告诫或者教训那个传话的对象。第三个，最可能的是会造成这样子的人的一种属灵上的骄傲，反而是对这个人的灵命，这个所谓的亲信或者传话人的灵命造成很大的破坏。 So 如果在新福教会里面有人跟你讲说，哎，你去跟那个人讲他怎么样，你当下就应该拒绝，千万不要做传话的人。Okay. 所以犯罪的人，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为什么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叫其他的人也可以惧怕。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里，保罗是在众人面前指责彼得的，看到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的面对面的抵挡他，没有找人传话。OK， 传道。 嗯， 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 他说那个犯罪的是有资本的，而看到的是就是会员会友，那我们也可以就是会友可以当面直接责吗？因为他是有资本的。那我之前是在比如说就是上面就是十分的就是有犯罪，可是就是会员看到，可是那时候事实是讲的时候他就说，不需你是会员应该不用就是说出面这样就是当面这样制止，而是说你可以跟你的什么跟他阶级或者跟牧师直接跟他讲，那这样是可以的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这种就如果说是譬如说，我觉得你要看很多，有譬如说，我不知道他犯罪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是犯罪，就像先贤们就这边所说，罪行是与教会有关，他不当的使用教会的资产，或者犯了很严重性上面的罪，或者他滥用他的权利，他骂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他就是站在这样子，就是那个滥权。这样子的话，你这似乎就不是弟兄姐妹之间知道你犯罪，我有告诉你犯罪，要求你悔改，彼此督责的这个应该做的事情，似乎就已经超过这个范围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也许你应该去告诉教会，告诉教会就是告诉教会的官员们，他们就必须要处理这件事情。或许他们不知情 ，Yeah。但是如果说今天，譬如说有人对我很不爽，但是这个不是这样的事，他的确是可以来找我，就说阿呆，你刚才做的这件事，我觉得很不妥当，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我道歉，他就得着了我，你懂我的意思吗 ？Yeah， 所以。 你要看看，我会认为就是你要看就是犯的是什么罪，是什么样的情况。对， 请问一下，如果我去听一个讲道，然后很明显的这个讲道是 异端 错误的解经，我可以当场站起来离开吗？ 我会认为你可以当场站起来离开，但是我不太确定你可不可以像据说我爸爸曾经做过的，就是当场在聚会中站起来说你说的不对。听说我爸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这件事， I don't know， 我希望你们中间没有人会对我做同样的事，或对吴牧师做同样的事。你可以就算你不同意可以等到之后再，我就是我啊 ，OK， 我知道吴牧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很明显的他解经或者在教义上在传异端，我觉得你当然可以站起来走，但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分辨，尤其是我不知道你去听讲到你是不是那个教会，或者是在一个教会的处境之下，还是所谓的培灵大会或者布道会或者什么样的集会，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我不太确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站起来直接这样会有太大的功效，我不是说完全基本上不可以，但是我也看不出来那个会有很大的功效。还有其他人吗？ OK， 我想再我们可以稍微再看一下什么是 admonition 或者 admonish， 什么是戒训训戒，怎么样训诫是怎么样惩戒。其实除了劝说督责要警告，长老们还有一个最就是说这个部分最终极最终极的，其实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是最终极能做的就是你必须护卫主的Lord's table fence the table OK， 持续犯罪而不认罪的人，就是不按照规矩而且没有定义上，如果他还不认罪，如果他都已经人家已经告诉他，长老们已经告诉他你要认罪悔改，可是他不认罪，他也不认为自己有犯罪，这个时候你就必须 fence the table， 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不让他不合理的领主的晚餐，就不能叫不能领圣餐，这个人就不能领圣餐。最终极的步骤，这个是关于 admonition， 就是关于警戒，但是最终极的步骤是另外一个 right， 是 excommunication， 把人赶出教会。 OK， 按照 Carton 的 keys， 就是刚才提到的 Carton John Carton 写的那本《天国的钥匙》那本书里面，是长老在会员的同意之下所执行的，其他的会员可以执行彼此的之间，或者大部分看来是长老必须，这是他的职责，长老必须指出指出人的罪，但是驱逐出教会的话是在整个教会的同意之下所执行的，不是长老们说了就算数，是长老们做出裁决，会员们需要同意。 John Carton 和 Thomas Goodwin他们所用的例子有点像我们之前好像在新民信仰告白第30章那边讨论的时候也有讨论到，有点像是一个审判官或者法官和陪审团之间的关系。 OK， 审判官做出裁决，可是陪审团要同意审判官的裁决，也可以检视审判官或法官的裁决，甚至可以提出异议不同意。那这个怎么样具体的在各个教会中运用，就像刚才所说的，我需要各个教会再制定出来。但是这个很重要，当因为之前第十七条的原则就是要在，如果你加入这个教会是在所有的教会的同意之下加入，就是说你不能够强迫加入一个教会。那么同样的，一个人要被逐出教会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教会的同意之下被逐出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说了就算。 然后教会的惩戒，我这边就是引用 Cambridge Platform 第14章第6条来补助说明，教会的惩戒是属灵上的惩戒，这个很重要，不是肉身。教会的权柄没有 civil magistrate 强迫人就范的那个权柄和方式，基督没有赐给教会这样子的方式，所以是属灵上面的惩戒。 OK， 惩戒的对象带他们于如税吏和外邦人，如果他们不听你的，但是就如带任何的罪人、税吏和外邦人，我们不会剥夺这些受惩戒人聚会和听福音的权益，这个很重要。你将一个人驱逐出教会，不是他不能够进到教会听到福音，如果他不进到教会聚会和听福音的话，他怎么悔改？他不可能悔改， right？ 所以你赶出教会，甚至不是那个 physically 就是强制肉身上的把他赶出教会，但是是一个属灵上的惩戒，的确不应该与他们来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11节、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第6节、第14、第15节都有讲，应该在某种程度是不与这些人来往，让他知道他们是已经与基督的身体 有所隔离了，但是仍然不要视他们为仇人，反而要视他们为弟兄。所以你看得出来，教会惩戒要有很大的属灵智慧，我们不是按照肉体，我们是这个是属灵上的惩戒，你需要有属灵的智慧来执行。什么是不与他们来往，甚至不要与他们一同吃饭，但是你不视他们为仇人，反而要待他们如兄弟。其基督赋予教会的这个职责，他的 standard 是多么的高，期待是多么的高。如果他的期待是这么高，也就表示他有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和能力去执行这个，但是我们就要必须要忠心的执行，必须要依靠圣灵的智慧和分辨来执行教会惩戒。Okay. 所以Cambridge Platform 14章第6条说，驱逐，这边讲说那个将人驱逐出教会是一种属灵上的惩罚，但是他不会损害被驱逐者的利益，也不会剥夺他公民的权利。这个当然是在当时政教合一的处境下特别讲的，你驱逐他为教会并不表示他就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因此不会影响这个是王子或其他行政官员的民事尊严或权利。在当时可能时常有显赫的人因为罪行被驱逐出教会，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他就被剥夺他的做官的尊严或权利。即使被驱逐者不过是个税吏和异教徒 Pagan， 异教徒也合法的容许在教会中集会并且听到。我们也认知被驱逐者有听到这一类的自由，就像允许异教徒听到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他的挽回并非没有希望，他要需要听到他才能够，你才能够挽回他，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他当作敌人，应该把他当作兄弟来劝诫。OK， 所以新福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学习一个忠实基督的教会，就是施行惩戒的教会，而教会惩戒对圣徒来说是恩典。 OK， 好，第19条，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我曾经在一本书叫作者是 J. E. Adams， 他提到说被公开进行正餐的会员来找我要跟我去一起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实行不可以他一起吃饭。这时候我跟他说 OK， 你要我跟你一起吃饭，那我就要跟你谈你犯罪的那件事情，我要劝你悔改，我要重新对你传讲福音。OK， 以上分享，谢谢。 Yeah，我们明天的讲道其实会讲到跟这个有一点点关系。保罗在船上拨饼祝谢，那个跟他不是，我认为他不是在实行圣餐，但是跟这个有一点，明天讲道会提到。也谢谢吴牧师提出来，我觉得那看听起来应该是一个蛮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你被驱逐出教会，或者你被停止圣餐， 这个是有实际和具体的后果。我们不是在哈拉，我们不是好像他仍然是朋友。我视你为弟兄，但是我视你为需要悔改，你需要处理你的罪的弟兄或者姐妹。Yeah. Okay. 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第十九条。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的，就是惩戒它不是一件坏事，是不舒服的事，但是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设立和指派在教会中需要执行的事，也是他要造就教会的一个 means of edification， 一种手段。所以我们就必须忠实的看待惩戒，其实是基督赐给教会的恩典，好叫教会得到造就。好，如果没有问题，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所有的信徒 ，all believers， 所有的信徒都需要 abound to join themselves to particular churches， 都需要在合适的时机和地点加入个别的独立会堂、独立的教会 particular church。这个跟我们在第一堂上课的时候就有提到的，好像是第二条说，基督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信徒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学习顺服基督。启敏信仰告白第25条教会的那个第二条特别提到，通常在教会之外没有得救的可能。也就是说，一个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是信徒，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加入一个教会。因为只有在教会里面你才有成圣、走天路、顺服基督的这个处境，在教会之外没有，你无法在教会之外自己独立的走天路。因此如果有人不服从基督治理他们的惩戒规范，他也就不受允许享受教会的特权。 OK， 加入教会其实这个是有点 Christological， 有一点那个基督论上面的论述的基础。如果我们认知教会是基督在地的身体，而这个教会或那个教会，新福教会或者板桥的教会或者什么教会是基督在这里他的身体，那么你加入这个教会就是加入整个基督的身体，完整基督的身体。如果你只要享受教会的权益和好处，而不接受在这个教会基督自己所设立和指派造就教会的规范，那么你等于是将基督的身体撕裂。 OK， 你如果仔细看第二十条，先贤们对信徒的定义其实就是需要加入一个教会 particular church 而领受教会一切好处的人，这个好处包括惩戒。对，因此这个我们下礼拜会教导，下礼拜那个我们主日学的课程会教导就是会员制度与领圣餐有什么关系。因此不是一个基督教会的会员，我们先不论说如何认知这个会员或成员的身份，不管是 formally 或者 informally， 有些教会没有正式的会员身份，但是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就是实际上来说他们是有会员的制度的。不论如何认知这个会员的身份，不委身或顺服在这个教会的牧养之下，就是不是一个基督教会的会员。按照第二十条，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凭任何东西认他为信徒或基督徒。 OK， 而他必须要自己问凭什么与教会的圣徒一起领圣餐。我们刚刚注意到说领圣餐是教会惩戒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在告诫的这个环节最后的一步。 OK， 如果他不愿意顺服，不加入一个教会，不成为一个教会的成员或会员的话，也就是说不委身或顺服在这个教会的牧养之下，那么他不应该在这个教会里面领圣餐。 更何况领圣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我是与我的弟兄姐妹一同领同一个基督的身体，同一位主，同一个头。那如果我不加入这个教会，我不认这些弟兄姐妹为我的弟兄姐妹，我如何领圣餐？这当然不是指来到教会的访客，或者长期委身在这个教会的非会员。这种状况是什么状况？比如说我们的教会有一位神学生，他去读另外一个城市读神学院，他在那里聚会的时候，他选择加入一个教会在那里聚会，可是他没有正式加入他们的会员，但是我们两个教会说，哦，这是我们的会员，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委托他在你那里，但是他并不加入你的会员，他仍然是我们的会员，但是他现在是在你的牧养之下 pastoral care 之下。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就不是这个，他可以在那个教会长期的一年两年三年领圣餐没有问题，因为他有表示我是在你的牧养之下。 OK， 虽然我没有把我的会员转到你的教会之内。或者这也不是指刚刚加入聚会的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们中间的奉捐刚刚加入我们， OK， 他还没有成为会员。一个教会应该制定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管是三个月六个月，有一段时期就是他可以领圣餐。但是过了这个时期之后，如果他还不加入会员，你就必须问你有什么理由不顺服在这个教会的牧养督责管理治理之下，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公开的宣告你是对其他的弟兄姐妹有责任必须彼此分担重担的。那如果你还是拒绝加入会员，那这时候就他就不能够领圣餐。我在上海的朋友，他是那个改革中浸信会的，他们的教会是六个月，可是这个我觉得是每个教会就可以讨论，我们是三个月是两个月还是怎么样。但是原则就是一个教会的，你因为圣餐是给基督徒的，而基督徒信徒定义上就是属于某一个教会的会员。所以那访客的话，你注意上一次领圣餐的时候 Daniel 有特别提到说这个是给教会会员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些讨论了，这个是给教会会员的，其实也是认知，就是不管是按照 Daniel 他自己的 PCA 教会还是美国的 OPC 教会，他们正式的立场都是只有教会的会员可以领圣餐。因此我们会问说，你教会的会员，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员，你可以领，这是给教会会员预备的圣餐。所以来访客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必须检视，我们不会做太多程序确定他是不是某一个教会的会员，但是如果你定义上是基督徒的话，你就是属于某一个教会的会员，不管是刚刚所说的正式的会员，还是实际上虽然没有一张 paper 是会员，你是隶属一个教会，你不是没有教会的人，简单的话就是这么说，那么你来这个新福教会聚会访客，你可以领圣餐。但是如果你访客访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长老们可能就有责任就要问你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你是没有教会吗？你是属于哪个教会？为什么你不在你的教会聚会？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机会让人检视自己的身份，教导他，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领圣餐的基督徒，定义上你就是隶属某一个教会的基督徒。如果你不隶属某一个教会，我们鼓励你检视你自己是不是合一的在领圣餐。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你是与这些弟兄姐妹，你是委身于这些弟兄姐妹，连结于他们一同领同一个基督的身体的。如果不是的话，你不应该领圣餐。 OK， 好，第二十条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跟我们在第一堂课 Savoy 第一堂课有讲到的一个字，如果记得没错是在那堂课 Closed Communion 有差别。 Closed Communion 就是我之前好像有提到，他们只给那个教会的人，在那个教会受洗的人实行圣餐。你听得出来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原则和那样子的 Closed Communion 是有所差别。英文是 Closed， 有一个后面是有个 ED， 那这样子的 communion 技术上的名字是 close communion， 没有 ED， 就是 PCA 或 OPC 他们的立场是 close communion， 不是 closed communion， 中间有所差别，差别就是你还是有所分辨，但是不是依照我只给我们的人领圣餐。你听懂我意思吗？那个分水点就是你是属于一个教会，不管是这个教会还是另外一个教会的会员，这样子的人你领圣餐。OK， 所以二十条的原则就是你不能够只享受教会的特权和好处而不受到这个教会的治理。 OK， 你不能只加入半个教会。二十一条，既然这是基督在犯罪案件中所规范的方式，教会的成员在履行了他们因犯罪而尽的义务之后，就不应该扰乱任何的教会秩序，或者以此为由缺席公众的聚会，或者任何例行的规律的施行。不可以这个理由就是不参加你应该做的事，而应该在教会的程序中等待基督。OK， wait upon Christ， 这个是比较老的文件会听到这样，就是说你必须不是按照你的方式，你也不能够因为你受到惩戒而闹事，而在那边闹情绪，然后就说我不来聚会了，我不服侍了，或什么什么什么。你必须要顺服教会，等待教会的，按照教会的程序。这个是先贤们所说的，是你其实是在等待基督，因为认知这个是基督任命他在地的神体所需要做的事，不是按照你的喜好或你的时间表。 OK 22条特别是指说，这个既然是基督给每一个教会完整的施行惩戒的能力和权柄，那么基督在一个独立教会中设置了这些权柄，只对权柄，这个权柄和权力施行的对象是各个教会的各个会员。基督没有赐给任何的宗教会议或大公会议，我们在这里可以补充区会或者总会驱逐人出教会的权利，这个对先贤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或者通过他们的公布或招令威胁人出教会。英国国家教会公布什么招令，说如果你不穿衣服的话，你就如果你是牧师，你不穿他们指定你要穿的衣服，你就要被驱逐出教会，或者以任何的理由对教会官员或他们牧养人进行其他的教会的惩戒。这种惩戒只能按照个人在独立教会的会员身份以及他个人的措施所施行。简单的来说，就是惩戒都是在个别的教会中发生的。 OK， 当然你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英国国家教会会说，会找出理由，然后驱逐出一批他们不喜欢的清教徒牧师，等等。公理会的先贤们说，这种情形是不可以发生的。Okay， 所以惩戒只有在个别独立的会堂有权利对其会员施行惩戒。OK， 这个其实就是长老会和公理会最大的分歧。长老会和公理会最大分歧不是有没有区会，有没有长老会，有没有总会等等。最大的分歧，尤其是在1640年代，当时他们最大的分歧就是谁能够赶谁出教会。公理会的先贤们认为，如果要赶人出教会，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而且是要有教会的同意。长老会的先贤们会说 No， 这个权利赶人出教会权利是在这个教会之上，在区会或者总会。好，今天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没有吗？怡馨 OK 吗？怡琳姐 OK 吗？ 我不太清楚，就是被驱逐者，然后让他还是要有听到的自由，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当你这样一个人， 你被赶出教会了， 对， 但是还是欢迎他来听到，还是怎么样？ 对，基本上这个意思。所以先贤们或者在 Cambridge Platform 第14章他特别指出，就算连驱逐人出教会是一个属灵上的惩戒，并不是一个肉身或者地理上面的惩戒，赶出教会的范围。比如说他仍然，你赶出教会不是说就是 literally 就是赶出教会，他不能够进教会的大门。让赶出教会，驱逐 excommunication 的理由就是就认知他不再是这个教会的会员，希望他能够，这个能够好像吓到他悔改 ，OK。但是他要怎么悔改呢？你要让他能够进到教会，听到福音，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吴大哥、秀燕姐，你们那边有问题吗？博瑞，你们那边有 OK 吗？ 可以。 OK， 凤娟，凤娟 OK 吗 ？OK， 吴牧师 OK。 我在想，实际的操作上，我们还是对他友善，但是就是一个在肢体里，大家知道这是共同的决定，就是他不再是会员，似乎就只有这个差别。然后。我觉得执行上其实是因为通常哦，就如果华人那种爱面子的文化，通常他如果已经是被有一个 level 是驱逐，他大概就自动消失了吧。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我们应该，这个其实是应该让我们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的教会没有彼此的连结，就是这份文件在制定的时候，我们虽然说是公理会 right， 公理会是非常强调各个独立教会自己有的权柄，但是之后我们下一章，不是下个礼拜，但是下一段就会认知，就是公理会的先贤们不是说没有什么区会或教会的联合，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在教会之间，他们在他们的认知之中是理所当然应该是保持有互动，保持有连结 ，OK， 甚至可以彼此的督责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和我们现在当下的处境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现在的人离开教会是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现在的人在我们在这边讲说，如果新福要忠心的实行教会惩戒的话，其实实际上如果说没有圣灵在他心里工作，对那个受惩戒的人，如果他心里一直刚硬，他可以就是到隔壁的教会去，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实际上甚至或者怡馨说我们华人比较爱面子，甚至在同一个教会你彼此认识，大家就不把这当一回事，就是我们都不要提了，反正那个也没有我们应该为这件事难过的是，如果这个是他应当受到惩戒，如果说没有这个惩戒是这样子很虚空的，没有办法真正的付诸实践的话，那么其实亏损的是谁？是那个犯罪的人，他没有领受到这个恩典。会员制度，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要教导会员制度。会员制度是恩典，是特权，不应该是这么轻易的看待。但是也说实在，就像怡馨提出来的，教会能做的非常的少，我们没有任何强迫人就范的手段或者权柄，因为这些都是属灵上的。那如果属灵上定义上，如果那个人犯罪的人没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你只能做你该做的，然后希望有一天 圣灵会在他心中工作。至于如果说有弟兄姐妹受到教会的惩戒，还愿意留在这个教会之中，也就是说其他的弟兄姐妹跟他还有互动的机会，哇，这个就是极大的恩典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真的，我们就需要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要视他如弟兄，不是如敌人，但是也要让他知道，就像刚才吴牧师所讲的，要让他知道他有犯罪，他需要悔改。对，你可以跟他出去吃饭，甚至你可以说，哎，我们来聊一聊，聊什么？聊你犯罪的事，没问题。OK， 牧师，你那边 OK 吗？ 啊，我对于要其他的会员同意才能加入教会感到很崇圣人的期待。 对， 这个我以前没有听过。 我个人会认为，那个的教会第十七条就是，如果不在教会同意之下，没有人可以擅自加入教会。它是有一些历史背景，譬如说当时的有些官员，他会说，或者显著的人，他会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加入教会？你为什么不让我领圣餐？大概是有这样状况。那这个原则也的确是应该有这个原则，right？ 是在大家的同意之下，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之下，我想我们不会，或者也没有什么教会会说，当有人要加入，然后我们来投票。应该是就是没有任何公开的意义，这就是教会的同意，对不对？那可是另一个反面呢，当有人要赶出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公开的程序，然后就是 75%、60%、80%， 这样子是教会的同意，懂我意思？对。OK， 好，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想教会惩戒这个议题，这个恩典，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喜欢受到责备，都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知这是你的儿子基督他自己赐给教会的，这个就是恩典，这是对我们的好，对教会的好，是造就教会的手段。求你帮助我们思想这个，也让我们今天晚上都有好的休息，准备明天来聚会来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拜拜， 拜拜，拜拜。